今天不回家，徘徊的人，彷徨的心，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，今天不回家，为什么你不回家？往事如烟，爱情如命，迷失在旧日情，爱的你今天不回家，为什么你不回家？朦胧的月，暗淡的星，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，今天不回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回家？心在哪里？梦在哪里？不要忘了家的甜蜜，迷失的人，不要忘了家的甜蜜。家的甜蜜。